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相较之下，公孙策觉得还是端木翠昨天的样子更讨喜一些，他怎么就不继续多愁善感了呢？自我修复能力咋就跟壁虎一样强韧呢？公孙策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。 将来我若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坚决不要端木姑娘来照顾，坚决。 当天晚上，端木翠住进了传说中其乐融融、温情洋溢的大家庭。李年庆对贵宾入住很是上心，率领一家老小在门口迎接。李家年近90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，很是热情地牵住端木翠的手，一张口满嘴没牙，莹亮口水在老树皮一样褶皱的嘴边滴滴啦啦。端木翠看得心惊肉跳，压根没听清楚她絮叨了些什么。接着是挤挤一堂，一大家子围坐桌旁用膳。李年庆下了血本，鸡鸭鱼肉全上，一个劲儿地招呼端木翠。 端木姑娘别客气，来来来。 端木翠不想客气，但是她吃素，面对着一桌子的游魂无从下手。正犹豫时，李年庆年仅8岁的二儿子忍不住了，伸手抓了一个猪蹄。这还得了，客人都还没动筷呢。李年庆媳妇儿勃然大怒。 哼，你个千刀万剐的二娃子。 二娃子见势不妙，窜下桌子就跑。李年庆媳妇儿脸上挂不住，操起扫帚就追。不一会儿，院子里一阵鬼哭狼嚎，嚎得端木翠目瞪口呆。 臭小子，你别跑，看老娘不揍你，你给我停下来，你个臭孩子。 端木姑娘，你别放在心上啊，女人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 也不知怎么的，把这顿饭给熬过去了。李年庆媳妇儿带着端木翠去卧房，房间不大，收拾得很干净。李年庆媳妇儿献宝一样抱出一床新被子。 端木姑娘，这被子是新的，新棉花，闻着喷喷香的。 说话间，她以身作则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老二的败家媳妇儿，敢换我的被子。 李年庆媳妇儿不识字，典型庄户人家性子，也不知当人面要遮丑三分，一阵风般卷将出去。待端木翠和李年庆跟过去时，他正在和一个女人分抱被子一头扯得如火如荼，一边扯一边对骂，开始只关被子，后来就扯到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上去了。什么你上月偷用了我的醋啊，上上月多用了米啊，再上上月。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换了？这分明就是我的新被褥。 嘿，你还真好意思呢，这新被褥我可是做了标记的，看到没？ 哼，换了又怎么样啊，你上个月还不是偷用了我的醋。 这种事你都记着，那上上个月。 端木翠头大如斗，只有干瞪眼的份 儿， 忽然就觉得出生入死的战场杀伐比这妯娌唇枪舌剑大大不如。好容易消停下来，李年庆媳妇儿得胜，洋洋得意地抱着被子回归。端木翠借口困乏，打发走了李年庆夫妇，稍事洗漱便上了床，躺定之后再不愿动弹半分，暗下狠心要睡到日上三竿。谁晓得后半夜风云又变。原来李年庆深感这一日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，家属不给力，在端木姑娘面前丢了人，就等于在展护卫面前丢了人，在领导面前丢了人，就等同于前途无望。越想越是憋气，床围之中把媳妇儿一通臭骂。 李年庆媳妇儿先还不还口，后来架不住他絮絮叨叨，也来了气。他这一日尽心尽力做了那么一桌子的菜，对端木姑娘客客气气，面面俱到，就算是皇后来了也未必能做得强过他。你还不满意，鸡蛋里挑骨头是怎的？于是战事扩大，李年庆甩手就给了媳妇儿一巴掌。他媳妇儿哪里是吃素的，掀开被子下床，鞋子也不穿了，光脚冲到院子里，仰天就那么一嚎。 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。 李年庆鼻子都要气歪了，接待工作没做好也就算了，半夜还不让人好好睡觉，这要吵醒了端木姑娘可怎么是好啊？老婆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，反了你了。于是李年庆也来气了，未免夫刚不振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奔灶房，为己拎了一把菜刀出来。李年庆媳妇儿原本爹坐在院中捶胸顿足，忽见形势不对，再一衡量敌我力量悬殊，也顾不上哭了，手忙脚乱爬起来，掉头就跑。这一番吵闹早已惊起了院中旁人，适才和李年庆媳妇儿争被子的女人看得眉开眼笑。李年庆的弟弟看了会热闹，上来劝和，李年庆却放狠话： 这婆娘我非砍了她不可。 端木姑娘杀人了，救命啊！ 端木翠其实早已经醒了，对外间的鸡飞狗跳也听得分明，就是冬日夜冷，被窝捂得暖和，她实在不愿意起来趟着浑水，但人家指名道姓了，她也不好再作弊上官，只得哆哆嗦嗦披衣起来。李年庆见到贵客被惊扰，更是急火攻心，刷刷刷挽了个菜刀花，来了招力劈华山。端木翠吓了一跳，急不挤进两人中间，一手推一个。 哎，别打了，有什么事坐下来商量吗？ 李年庆见端木翠过来，倒是不敢舞刀子，气焰降下了不少。倒是李年庆媳妇儿得了倚仗，重燃斗志，躲在端木翠背后，对着李年庆破口大骂： 呸，没良心的，杀天刀的，活该生大疮的。 端木翠一回头，被唾沫星子喷了一脸。李年庆嘴笨，一时间脸红脖子粗的，眼见又要挥刀霍霍，端木翠忽然就火了，大喝一声： 别吵了，再吵我灭了你。 不待李年庆反应过来，端木翠劈手夺过他的刀，往半空一扬。虽说成仙之后久不练功，好在之前的功底还在，借着屋中烛光，所有人看得分明，那菜刀直直剁入院中那棵大槐树的树身，只留刀柄还露在外头。 现在都给我回去睡觉，再有一点声音，有一个剁一个。 说这话时，端木翠一字一顿，眼光瞅到哪一房哪一房的人，便两股战战，逃难般的回房了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然而第二天一早，端木翠还是未能如愿睡到日上三竿。朦朦胧胧之中，院中总有压得极低的声音传来，一波一波在他耳旁苍蝇般的赶不走。于是披衣起来，白色里衣照着白色裙衫，发未挽直直披下，门扇一开，抱臂倚住门框，面无表情，眉峰冷冷，江湖老大风范十足，怎一个酷字了得。院中立刻鸦雀无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，偶一山盟。